中场，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嗯，总之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到我们。 没错、 啊，我们这是一个音乐的全民大 音乐小酒馆啊。 对，因为在这个节目中啊，我觉得其实咱们今天啊是一个 MV 的一个大挑战大 PK。 对。 但是今天的这一期的主题啊，我觉得可以说是不仅唱功好，而且制作精良。 没错，我特别有一个感想，就是我玩唱吧也玩了有些年头了哈、从来没有做过一个 MV， 因为觉得就是自己实力还不够、然后表现力是不是也差了那么点儿，所以就一直没有敢尝试。 我觉得咱俩可以改天合作一下 啊，是吗？ 就是咱俩一边唱，然后一边拍一下。毕竟 我们是那种搞怪风的吗？就是那种秀虾线的吗？ 咱俩就唱咖喱咖喱，你知道吗？ 我觉得可以啊。 对，就唱咖喱咖喱。 但是那个是不是你的声音太低了？ 对， 咖喱咖喱， 我就负责给你和声好吗？ 哦，那主角就是我是吗？ 是，主角是你啊。 哎， 今天稍微的不说曼宁了，因为一直说曼宁，就是但是曼宁呢，现在已经想办法开始 diss 我了，所以我就想办法还是要好好 回击是吗？ 对。 但是这个我们看呢，今天的这些 MV 的里面呢，制作真的是非常好，一看就是很用心的那种。 没错，而且我觉得今天啊，咱们要推荐的几支 MV 都是有故事的，因为这几支 MV 呢、都是说长期霸占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前几个 榜， 对，一直就是死死咬住那个位置， 基本上你刷这个微博啊，或者是这个网易云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哎，又是一首歌，哎，怎么还是它？ 是， 确实， 所以说今天的这几首歌，也许啊，很多人可能是在大街小巷上可能听过这首歌，但是不知道这是哪位歌手唱的，也不知道是哪首歌的歌名。 对，听起来是哎，好耳熟啊，是谁呢？就老是这样的感觉。 对，今天呢，我们俩用标准的 English 给大家稍微的普及一下 是吗？真的吗？ 首先，咱们还是这个玩笑少说，咱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 先声夺人。 先为大家推荐。一首比较好听的中文歌曲 来。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先声夺人第一板块，现在首先为大家推荐一首咱们比较好听的，而且最近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的，因为是一个热门影视剧的主题曲。 嗯，什么影视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是这个歌曲是李佳薇的《笑到流泪》。 没错， 她的这张专辑是《天堂悬崖》啊，这首歌也是就是怎么说？最近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旋律就觉得不自觉的跟着哼唱起来。 李佳薇也是最近特别受欢迎，特别受关注，而且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嘛，也是实力唱将了，我觉得。 对，咱们还是首先先来听这个第一首歌曲，这个李佳薇的这首啊《笑到流泪》。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最近比较好听的歌曲， 好的， 有哪些共同的特点？ 爱是蓝天，爱是火焰，什么黑不能改变？慢慢倾斜，摇晃的世界。我却故意忽略你像美梦的间谍，不是转身随时都能遇见。我才赌上最痴狂那一面，痛快 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哈，就是我觉得符合了咱们俩对于好听的歌曲的一些 没错 共同 旋律和声音都很棒，而且他这个很有爆发力啊，唱到后来 对，可以说说李佳薇用一个词来形容，和彭佳慧可能很像，就是铁肺、 哎、 啊， 有点像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气息量包括这个爆发力啊，我觉得是很强的，在女生唱歌里面，可能说这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哎，很少见，而且这首歌呢是姚若龙啊、易洁琪还有武冠燕一起创作的这个哈、啊、铁肺情歌的经典啊、 嗯、 也是铁肺 对 说这个恋人哈、啊、都是傻子、 哎、 爱人呢都是疯子、 嗯、 爱里最痛的哈、啊、不是虚伪谎言，也不是被往事灌醉，而是发现自己退无可退，竟然绝望的笑到流泪。 我觉得这句话被你念得很诗意，但是好像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叫被我念得很诗意、本来就很诗意啊，是我念我是锦上添花了是吗？ 是你的美妙的声音啊感染了我。 你今天这样我有点受宠若惊哎。 对，我们今天就是温和一点啊，不要太激烈 啊，是吗？ 是， 你一定有求于我，对不对？ 是是是， 是想跟我借钱， 对不对？ 对， 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更新一下，因为最近很多新歌啊，很多新专辑要来了、 嗯、 啊，生活费不够了， 帮 帮你。好，这 看我心情哦。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现在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火星直播间啊， 没错， 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们看到这个影歌哈，陈培杰134往事。往事，还有初闻荆州，还有笑微笑的心，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哈、啊、关注了主播这个火星现场，送了一个强吻啊！你在强吻谁？是张彤吧？ 啊，应该是吧。好，看来大家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啊，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开始关注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唱吧红人的精致的 MV 的大 PK。 没错，非常的期待啊！嗯、像这个唱吧的红人，其实有很多也是素人了，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MV 呢？ 嗯，而且今天的这些 MV 我觉得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长期霸占了各大音乐榜的前几位、 嗯、 而且都是一些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我觉得近期就是歌曲啊比较空乏的啊，比较没有新歌单的这些朋友们、嗯、 可以把这些收藏啦、 啊、没错没错，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魔音秀，为大家推荐几支好听的啊 MV。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我们除了可以那个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哎，怎么跑音了啊、嗯、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嗯、 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观看的方式啊，在大家可以在唱吧的这个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对，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嗯，总之大家多多互动起来啊， 其实渠道有很多哦。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的 MV 的大 PK 其实也是跟节目的一种互动吧，我觉得 没错。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他不在北京地区，可能不方便来到我们节目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参与到挑战，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大家可以把您制作的这个 MV 发送到这个唱吧啊，对，我们随时可能都会发现一些比较精致比较精彩的， 对， 比较好听的一些歌曲推荐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平台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对、 嗯、像那天啊我们也是一个 MV 的这样一个环节， MV 大比拼啊，后来我们就选、嗯、哎选谁好呢，后来最后放了一个李荣浩的，后来我们决定嗯还是不选李荣浩，选前面的。 是，所以说大家啊就是都是有可能的哈。 对， 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我觉得大家我不仅要欣赏，还要行使大家的投票的权利，因为我们是挑战新歌声嘛、 哎、 对不对？因为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大家投数字123来进行支持。 对，我们今天有三位歌手要分别演唱了。 没错，第一位歌手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叫二简，他所唱的这首歌曲哇最近大火的一首歌曲 Attention 啊，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这支啊非常好听的这个怎么说叫翻唱。对， 好， 再来行使大家的投票权利。 好的， 哎，一个非常漂亮的 小姐 姐，对，熟悉的旋律一开口啊，我觉得就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歌曲。 没错、 嗯， 再加上颜值又很高，对不对？ 对，有种混血儿的感觉， 有一点的。 嗯、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这首《Attention》，究竟翻唱的如何呢？大家一起来品鉴一下。 好的。 be running round, running round, running round through that dirty no money. Cause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Baby, not a way, not a way, not a way. Run h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You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that you are. Oh, I know the dress is coming, but you may cry. 第一首歌曲确实啊，我觉得 很动感啊，这个 MV 看起来， 对，就是听着这首歌的旋律，就是不自觉的就肢体 想运动一下， 对， 但是直播间太热了，并不想运动了， 我们俩还是保持静止吧。 哎， 这首歌曲 Attention 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男歌手啊，查理普斯的一首啊演唱的一首歌曲。最近这首歌曲是实在是太火了， 应该是连续数月都排在这个英文歌排行榜的前十名吧。 嗯， 在这个欧美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这个打榜的成绩。 你想连续几个月排在前十， 几个月已经是很厉害了，有没有破纪录呢？大概还没有吧， 大概可能还要再等等。因为你看， 再坚持一下。 对，因为现在歌曲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新歌在产生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能够持续数月登在前十，的确 很不容易， 点个赞了啊。 嗯，而且我们这位小姐姐也很不错啊、哦、 对，一看就是一个音乐很专业的小姐姐哈、啊、 是不是那个这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哈、啊、表现力又很强， 是，你看颜值高、 啊、 表现力好，然后还会弹钢琴，因为后面摆了一个钢琴、啊 嗯、后面有一架钢琴， 对，而且你看这个台风也很棒啊，就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舞台。 哎，欢迎她来啊，二简 是吧， 是 二简同学，欢迎你来啊， 正式发出邀请了啊。来，我看到火星直播间很多朋友也是说二简唱的真不错啊。 对，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清新 boy 送上他的小火星说、嗯、哎，听活力982感觉年轻了十岁，哈哈哈，我喜欢你的这个评价。 哎，你年轻十岁不就八岁了吗？啊， 清新 boy 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啊，于大仙宝宝送上了小火星，诗爱也送上了小火星，谢谢你们。 嗯，看来是对二简的支持哈，但希望大家也把这个礼物砸向我俩啊，因为我俩其实 我俩不特别不怕砸， 对，特别不怕砸。礼物砸得越高越好， 对， 越多越好啊。接下来第二首歌曲依然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这个名字比较好玩，叫 XY 啊、 嗯、 他唱的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 Feeling Good 啊、我们还是先来听听这首歌，看看究竟能不能让我们啊继续的舞动起来。 好， 嗯，这是一个小哥哥哈，哇 哇，小哥哥这个滤镜搞的眼睛实在是太大了吧， 眼睛像爱 哇，怪不得叫这个名字哈， 是，哎， 这个笑声也很魔性啊， 嗯，是两个人的合作，哎，哎，歌曲开始了，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Hey, hey, hey, I'm singing with dance. Yeah. 'Cause in the sea, you know how I feel. River running free, and you know how I feel. Blossom on a tree,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Dragonfly all in the sky, 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you know? Butterflies all having fun, you know what I mean. Hey, hey! Sleep in peace when the day is gone, that's what I mean. In the whole world is a new world and a bold world.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啊，第二首歌曲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有难度， 很有难度。 我觉得咱俩是绝对不能挑战这类歌的。 对，而且他对音准有很高的要求。 是，两个人就那是 R&B 吧，还有 freestyle，他们两个就是那个音准，我觉得就准到让人觉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我这是我做不到的，因为我对就是比方说转音比较多的歌曲，我一般都是避而远之的，因为我觉得、就是、 直接跳过去。 哎，对，因为我转就是别人是就啊，非常的就是怎么圆滑啊， 就像下台阶一样是吗？一节一节一节的， 对，我是一节一节的下的，就是非常的有轮廓感，有层次感。 嗯，所以说这两位啊，可能是实力唱将了啊，一定是这样的。 是这首歌 Feeling Good 呢，也是 C.Y. Grant 他演唱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是音乐舞台剧啊 The Role of the Grace Paint the Smile of the Crowd 所创作的这个一首歌曲哈、念的不是特别准，大家大概听一下是什么舞台剧就好了。 这首歌确实是被很多很多的艺人都翻唱过的、比如说2015年7月沃尔沃就购买了这 Feeling Good 的这个版权哈、李健填词演唱了中文版，在2017年的这个歌手中呢，林志炫也曾经演唱过这个曲目，并且呢获得了单场第一的成绩。 哇哦，看来这首歌曲很多的 只要你唱了你就会得高分哦。 而且 这首歌， 而且我发现你看哈，这个李健和林志炫这两个可是说华语乐坛非常具有实力的， 没错，都是实力派的。 对，所以说这首歌没点实力还真不敢唱。 像我们这样那个小打小闹的就算了吧， 还是唱儿歌吧， 回家吃饭吧。 好嘞，好嘞啊！第二首歌依然为您呈现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如果支持第二位 XZY 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进行扣数字二。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老九，还有九月的天空。 还有因为遇见你都送上了小火星，并且关注了我们，谢谢你们。 好的，嗯，好，接下来第三位唱吧红人，我们的芭比兽来带来他的这首翻唱，是美国歌手 Fitz Evans 的 Faithfully，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好，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02年发行的这个英文流行的音乐专辑的一首歌曲， 还是有一些年头了， 对，已经 15年了， 对，但是依然流行，看来也是非常的好听吧。 嗯 嗯，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小姐姐究竟是怎么翻唱的吧。看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就是画面可能稍微显简单一点，但是这个音质啊已经达到了怎么说，录音室的 很高品质了。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包括这个小姐姐就是演唱的这种感觉也是偏欧美风，然后电音的感觉很能刺激人的就是神经，感觉一下 好像不像是自己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像是有专业的团队一样， 高级版本了、啊。 哎， 就跟大家就是可能用手机录的，可能这小姐姐更用心一些，她在录音室录的，然后包括这个 很热爱哈， 对、嗯、也是非常的好。那这首歌呢 Faithfully 哈，也是这个在美国告示牌的排行榜拿到了节奏蓝榜的亚军。 哇，亚军已经很不错了、 嗯、 据说在这个流行榜也有22名的佳绩。 对，我知道这个告示牌的这排行榜其实想上很难的， 是吧？ 想上非常非常难，而这算是一个流行音乐排行榜的一个全球的一个风向标， 对，更不要说前三名了。 对啊，22名已经很不错了。 哎，没有，这个是节奏蓝榜的亚军嘛？ 对对对， 还有就是流行榜的22名。 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三首歌曲啊，都是哎非常有点难唱。对， 哎，高难度啊，就每次想跟着哼一下吧，哎呀呀，想了想算了吧， 哎、 不要听到自己的车祸现场。 是听到这些旋律之后自动放弃了。 对、 啊， 我们就静静的听就好了。 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支歌曲呢，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叫 Meant to Be。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 MV， 看这首歌我跟曼宁到底能不能学会， 能跟上吗？ 够呛啊。 Baby, lay on back and relax.

的窗花儿，就是一切小时候。 你要收红包了吗？你这是要 为什么 压岁钱？ 一些小时候的那些故事啊，很美好。 其实我想问曼妮一个问题，你在冬天，在你们家那边是允许晒太阳的，是有这个条件的？ 是晒太阳是可以的，如果你能承受得了那么大的风的话。 大风是吧？ 对对对，就吹到你还想晒太阳，赶紧回家吧你。 冬天的风凛冽的吹在你的脸上。 对对对，就是我站在烈烈风中的感觉。 对，这首歌我非常有感触，在冬天我们是可以晒太阳的，因为赵赵也是山东聊城人，是不是？ 哇，你的老乡。 对，他的这个经历和我的经历应该是一样的， 很像。 在冬天和家人啊一起可以在这个小院里面晒晒太阳。 哇， 是一件真的很舒服、 很幸福 的事情，那是慢时光啊。对，这首歌曲是赵赵的一个代表作了哈，来自于专辑《大金厂》的一首代表作曲啊、代表的歌曲。 对，而且他说了，这里这些歌呢，大家都也是对他童年和对他家乡的一些回忆嘛。然后他的这个歌里面也对这些细节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让人一听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就像我哈，大概就想起了为什么我想起了窗花，感觉我怎么就活着，我70后吗？ 想起了这个压岁钱了、就是。 哎呦， 我觉得他说这个童年的经历，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听到一些歌曲，不仅是这个儿童时期的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还有一些就是儿歌，听到有一些歌曲你会触动到你。 对， 就这首歌就尤其触动到我， 小时候长大那个环境， 对， 很美好， 就是一首民谣的感觉，但是却是勾起了无数的思绪和感情。 完了，要买车票回家了是吗？ 是的，听到这首歌真的恨不得现在立马就躺在小院里面跟奶奶一起晒太阳。 羡慕你。 是，感觉真想持续一会儿啊。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们直播间这个温度哈、很像冬天里晒太阳的感觉哈、 感觉不一样的， 这有点燥热 是 吗？ 这是燥热。就是想跳舞，想蹦起来那种感觉的热。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又要结束了哈。 对， 你后面将要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游戏。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没错， 明天有更多好听的、好玩的、好看的在这里等你。 是，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那接下来就一起关注今晚游戏呗。 好， 明天再见了，拜 拜 各位。对我微笑着的你。